那么正确开启你在克洛姆洛夫游玩的方式呢，首先就是要爬上古堡塔，这个镇上最高的建筑可以让你360度无死角的眺望整个小镇。另外呢，就是在伏尔塔瓦河边找一间餐厅，点一份新鲜的鳟鱼，尝一尝克鲁姆洛夫独特的杏仁蜂蜜酒。那么特别要提醒各位好朋友注意的是，克鲁姆洛夫小镇呢交通还是比较方便的，但是记得不要带太多行李，因为小镇全部都是石子路，如果你拉着箱子在这样的路上走，着实是不太方便的。但是如果背上一个方便的行囊，在小镇用脚步去丈量风景，那才是最好的旅行方式。What else could I bring? Stand on the shoreline, shining like a bright light. 那么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捷克的另外一个美丽小城叫做卡罗维法里。卡罗维法里是捷克西部的另外一个城市，以前呢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卡尔斯巴德，在奥赫热河畔，布拉格以西120公里左右。这里呢建于1349年，有着著名的矿泉疗养地。卡罗维法利有着非常著名的天然矿泉水，温度在41.2度到72.2度之间，富含多种化学元素，可以供饮用和沐浴以及治疗。而在它的近郊呢，有陶瓷以及精致的玻璃、制砖等工业。从1950年起，每2年会在这里举办一次国际电影节。关于卡罗维法利这个热泉水城的名字，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传说。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喜爱打猎的捷克国王查理四世在此狩猎，一只小鹿被国王射伤，跛着脚逃走了。国王策马紧追，眼看小鹿跑入了山下的泉水当中，泉水冒出一缕白烟，待小鹿再从水中出来的时候，伤口已经愈合，不一会儿小鹿便消失在了丛林当中。国王深感诧异，便命令御医对泉水进行化验，结果证明泉水对治疗多种疾病有着奇效。为此人们在山上为泉水的第一个受益者小鹿还立起了一座塑像，而小城呢也有了卡罗维法利这个名字，即是查理温泉的意思。Falling on my sword, ooh, 如果你到了卡罗维法利，一定要去一次普普大饭店。这个饭店号称全东欧最豪华的高级饭店，而007系列电影《大战皇家赌场》也是在这个饭店取过景的哦。如果你也是一个007迷，这里怎容错过呢？好的，那么我们进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会继续带领大家畅游文艺而又小众的5个最美的捷克小城。Thank you.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带领大家深度的畅游一下捷克。畅游捷克不是从它的首都布拉格开始，而是要从它的小众而又文艺的一些小城开始。刚刚呢，在歌曲之前为大家推荐了两个不同的风格小城，接下来呢，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这个小镇的名字叫做 Bidwise， 名字翻译成中文可以叫做百威，但是呢，它是德文 Bidwise 的音译。百威小镇呢，在13世纪起就以酿造啤酒而知名了，拥有400多年的酿造啤酒的历史。这里出产的啤酒在整个欧洲都是非常有名的，百威啤酒源于此地，因此呢，这里现在被人亲切地称之为百威小镇。百威小镇虽说是一个小镇，但是却拥有两个捷克的全国之最。首先，第一个之最就是四边各长133米的正方形的广场，是捷克最大的广场。广场中央20多米高的雕塑喷泉是捷克最高的喷泉，雕像顶部的大力士参孙双手撑开狮子的下颚，泉水从狮子口中直喷而出。到了百威小镇，必须要逛一逛的便是百威啤酒厂了。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里已经开始糊涂了，这捷克有百威，美国不是也有一个百威吗？难道他们两个是总厂和分厂的关系？其实不然，捷克的百威和美国的百威完全不是一回事，更不是美国的什么分厂。 其实捷克的百威才是正宗的百威啤酒。实际上呢，美国的啤酒制造商安海斯伊布西公司的创始人是在1876年为自己的啤酒选择了百威这个名字的，就是因为百威是优质啤酒的同义词。从19世纪末以来，两家啤酒酿造商就一直在因为使用了同一个名字而打官司，而这场官司是一个旷世纪持久之战。百威小镇的啤酒因为品质上乘而把百威和上乘啤酒变成了同义词，而借用了这样的一个意义的话的美国的啤酒公司百威呢，可以说是耍了一点点小聪明的。但是不管怎样，现在如果你能够去往捷克的话，去往百威啤酒厂一定是不要错过的一个行程。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 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一起深度畅游捷克小众而又文艺的城市，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比尔森。比尔森呢，位于捷克的西捷克州，也是西捷克州的首府。整座城市位于比尔森盆地当中，内贝隆河的一些支流从城中穿越而过。比尔森历史悠久，早在1292年便已建成市了。14世纪开始的时候，比尔森成为了捷克的手工业和商业重镇、民族文化中心以及交通枢纽。比尔森城内保存有许多著名的中世纪的建筑物，比如15世纪建造的哥特式的圣巴托罗缪大教堂，高高的塔尖达到了105米。另外呢，还有16世纪建造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市政厅和巴洛克式的圣安妮教堂，以及18世纪建造的方济各会女修道院等等。室内建筑则有机电工程学院、美术馆和博物馆。那么最值得一提的还是这里的木偶博物馆，这里呢是比尔森最有特点的景点之一。博物馆当中展示了捷克著名木偶剧当中的经典木偶人物、服装、服饰、道具、布景等等，这里能够唤起我们对儿时的诸多回忆。我们来进一首歌曲，歌曲回来之后呢，继续带领大家在捷克游历那些小众而又文艺的美丽小城。那么下一站将会带领大家去往玛利亚温泉城，首先来听一首歌曲好了。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是要带领大家在捷克深度畅游那些小众而又文艺的小城，这些小城游客罕至，却是精美无比。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是玛利亚温泉城。玛利亚温泉城是捷克西部三角形的三座温泉城市中第二大温泉城，它的显赫名声不仅在于温泉的疗效和高质量的自然资源，而且还在于它所处的迷人的地理位置。这座温泉城坐落在风景如画的峡谷当中，这一带富含天然美丽的景色和地热温泉，取之不尽的矿物质资源，这里涌着上百眼的富含不同化学成分的清凉的矿泉水。历史上，英国女王、作家高尔基、果戈里、易卜生以及诗人歌德、音乐家肖邦等等都曾经来这里疗养和休息过。而市中心的广场上有着巴洛克式的矿泉廊柱，还有为纪念歌德曾经在此居住的歌德雕塑，以及歌德广场和歌德博物馆。这里的温泉水呢，其实就是神奇的天然苏打水，真心好喝，来的话一定要尝一尝，记得可以自己装满一大瓶打包带走哦。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